这么好吃的牛肉熟食啊， 老汤鲁西黄牛的牛腱子加牛肉，一共加起来12袋，每袋平均都是1斤，就12斤鲜牛肉煮出来的。229，您能买鲜牛肉，您买多少？就是12斤鲜牛肉给煮出来的， 所以它成本非常高。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。2018新的一年，美好的憧憬啊！商品消费，服务体验，全面提升啊！我是崔维克，唱北京琴书，听北广购物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，要的就是这个劲儿。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，满400元立减50元，满500元立减60元，满600元立减70元，最高可立减180元哦。详情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。 各位好，我是吴越。 哎，那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就要吃粽子了。那么粽子的口味呢，真是丰富多彩。咱们北方人呢愿意吃甜粽子，南方人爱吃肉粽子哈。 对。 但是现在的很多的北方人呢，也开始吃南方的肉粽子了。 没错。 但是自己真的不会做。 对呀，因为可能是做不好，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把北方人喜欢吃的豆沙粽，南方人喜欢吃的蛋黄肉粽，全部带给大家两种口味一并全齐了。 对，而且今天这个品牌呢，它是被誉为呢嘉兴名粽的， 没错， 三珍斋的中华老字号。 对，三珍斋只是创于是清的道光年间，它被评为的是中华老字号，而且它在嘉兴的当地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的话呢，每一个档口都会排起长队，很多人慕名而来的就想选购的就是三珍斋的粽子。 他们家的粽子啊，真的是选料非常的考究，配方非常的独特， 对， 而且呢技艺也非常精湛， 没错， 所以传承了160多年， 没错， 到现在呢真的一提起三珍斋的粽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好，那是中华老字号的粽子。 对， 那现在呢很多的南方人在北京工作，想吃家乡的味道，那您就尝一尝三珍斋吧。 对， 另外我们北方人如果想做肉粽的话，做不好，那你也吃一吃三珍斋吧。 没错。 好，那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是为我们大家量身定做的，尤其是北京朋友啊，量身定做的，既有咸的肉的，又有甜的豆沙的。 没错啊。组合当中的咸蛋肉粽100克一个，每包里面是有2颗，一共是4大包，就是8颗了。还有大家喜欢的豆沙粽啊，每个是100克，一包里面有2颗，整整是6大包，一起是12颗粽子。那么两种的粽子加在一起，整整是20大颗。 20大颗， 关键是在今天是第一次分享和推荐，所以说呢，特别加赠给大家很多会员喜欢吃但是没吃过的，来自于三珍斋的美味鸭腿，每包是有100克，一整只鸭腿。一共是有2大包，2整只鸭腿一并送大家，包括还有2个红色的手提袋也是送的。 是的，那市场价呢是299， 没错， 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99，199省了100， 对， 你就可以拿回家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推荐这个粽子呢，是中华老字号三珍斋的粽子啊，它在南方呢被誉为是嘉兴的名粽啊，而且呢他们的卤味的食品呢是非常有名的，他把这个卤味呢也用在了他的粽子当中了。 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咸蛋肉粽啊，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会说我吃过那个肉粽是生肉直接包在里面的，但是我们的肉粽的肉，他所选择的是当地土猪的后腿肉，经过卤制锅之后才会包卷在整个粽子当中，所以您会发现您吃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觉得肉很香，肉很嫩，而且关键是每一粒米当中都会浸着那个汤汁在里边，是非常浓厚的，而且再加上我们选择大麻鸭的鸭蛋黄，个头比较大，同时的话呢鸭油比较多，而且这个起沙的口感是很棒的，关键是要加上我们当地鱼米之乡的这种糯米，它粘性比较足，同时

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，质保五年。惠达卫浴， 福临门稻花香，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。 芝麻油选燕庄，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。 5月28日到6月1日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。